2016年世界人口日讨论会11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我国卫生保健教育部门、各省中央机关、群众团体、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平壤市青少年学生，以及驻朝联合国人口基金临时代办等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和各国使馆官员。同一天，我国人口研究所发行了人口消息特刊。